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35首诗，饯别王十一南游，刘长卿。 饯别王十一南游，刘长卿。蒙君杨树的宽，挥手如意点睛，飞鸟无何处，青山空闲静。点江一晃望，龙井五春水家呀，天就像香酥秋别片。 完 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，